第二节翻嚟闲个节目，既然讲闲，因为我希望我多啲空闲时间啦。咁讲一讲我对大陆嘅睇法啦。我今年决定去过年啦，就去呢个北京。点解会揀北京呢？第一，今年嘅个旅行团爆晒。出外呢大概呢，如果100蚊嘅嘢呢，而家就变咗250蚊。加咗150%。仲係好难 book 到团。基数。稍微热门啲都要㗎啦。即係好似去呢个清迈清莱楞曼谷咁，平时2000-2000蚊可以补到团㗎啦。但係呢喺呢啲日子呢，过年呢係8000蚊。如果去新加坡过万，去马来西亚连新加坡主要去乐园嘅呢8000几蚊。咁但係呢，因为可能呢香港人而家对大陆反感啦，政权又好对大陆人嘅行为反感啦，变咗呢返大陆系人少。咁呢几时报团都有团。咁我哋就去北京。点解去北京？北京一个特值得去嘅地方，但係闲时唔去得。三样嘢：人多、塞车、雾霾。首先要解决呢三样嘢，你先可以去得。点解过年好去？第一，中国人系需要回家探亲、食团年嘅，所以每一年春运好得人惊，直到年30晚。年30晚下昼开始呢就松动㗎喇。咁点解年初一出发？第一，冇人。北京係空城，即係等于深圳。如果熟知深圳都好啦，你知道年初一、年初二、年初三你係可以去。因为成个深圳係空城，冇人。我諗嘅人冇平时嘅一半，北京同等。第二，可以影到张靓相，喺万里长城好难冇人。第三，你想去天安门起码都冇人，同埋唔会封路，有咩政治活动，因为过年全部返晒去。咁你去人民大会堂啊，讲嘢係容易啲。最主要係冇雾霾，周边工厂相应关系全部收工。所以呢，蓝天白云除咗係冻之外呢，去北京是一个好地方。其实不是北京那么简单，但北京是主要一些，因为很多的因素。那我这样讲，所以去北京。那讲开旅行，那我们2月3号、2月4号就会去肇庆的。那我们有16个人，那我们报了团的了，就争4个 ,20 人成团。那就因为我们指定这个行程是指定要住奥威斯酒店的。咁如果呢有兴趣嘅话呢，可以尽快去大航假期报名。2月3号、2月4号我哋争4个，自己直接报名得啦，699蚊。因为呢奥威斯是一间7星级酒店。咁我哋呢如果有兴趣嘅可以喺到时嗰度见。咁而呢先人网聚呢就星期六。咁呢又已经够五围㗎喇，咁我嗰日未能出席，咁如果有网友去呢支持下佢啦，咁唔使我呼吁嘅，佢得够搭马㗎。咁呢就我哋都会真真正正做节目讲个西江大学呢，而推介西江大学嗰个人呢，嗰个网友都会出现嘅。咁如果有兴趣嘅咪去囉。咁如果你话哎呀唔好啦，既然去西江大学，咁我要间单人房先，咁都可以嘅，不过价钱加500。个节目名叫闲，我亦都希望我做到啦，因为嚟緊都多嘢搞嘅，譬如好似近期就阿老温啦，喺台中返咗嚟啦，咁佢呢就叫帮手啦，订啲黑狗几嘅原材料啦，即係提取物啦，因为佢哋少啊，攞唔到啊。咁呢就要借 Benson 个朵啦，咁攞咗咁寄过去。咁呢佢就返嚟过年嘅。咁我睇下过年前聚一聚啦。咁因为呢过年年初一至年初五我就唔喺香港。 咁希望咧就同阿老温啦，因为其实之前咧有啲合作嘅嘢同佢倾紧，咁嗰阵时应该地盘嘅嘢同埋各样嘢都再简单啲啦。咁而网台嘅嘢咧就越来越简单啦，因为都揾晒啲帮手做啊，同埋星移得到咧，而家阿 Tony 咧就佢谂，即系佢负责佢星移得到所有嘅营运，咁咧就令我咧就又可以喘咗口气啦，咁因为咧始终做时事咧做成各样嘢咧，真真正正真系 Tony Choi 系一个不可多得嘅人，所以咧虽然佢年纪细过我，咁我系佩服佢嘅。啊，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啲嘢咧人哋做得好，咁我哋讲佩服；人哋做得唔好，我哋可以开声。咁我哋咁样讲啦，咁讲一讲啦。喂，头先你咁得闲睇啊，今个礼拜日。过去个礼拜日啦，就去咗人睇人哋做蒙古卡巴，咁啊相当好嘅，咁而亦都参加咗几次食饭啊。咁第一次食饭就系去呢个蛇王兴，咁啊4,388有蛇胆酒一支送，咁咧就食一餐好丰富嘅送，咁我摆啲相啦，喺度一张张啦，咁就做呢个 background 嘅背景啦。即系 background 啊，其实一样啦，英文唔好啊，唉，唔好讲英文。咁咧就阿曾边先成日提我嘅，即系我英文差嘛。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嗰晚食得好开心嘅，同埋真系啲餸咧好好。第一就系有蛇羹啦，啲蛇羹系手指尾咁粗，啲蛇系睇到一条条手指尾咁粗，咁喺上水啦。咁咧就有呢、這个蒸。水鱼即系山水啦，有呢个甲拐汤、乌鸡炖甲拐汤，咁有羊腩煲，个羊腩煲好。如果你出边食268蚊啊、298蚊嗰啲羊腩啊，328蚊咧，佢嘅大煲程度可能系三煲啊，大到咁样啊，食唔晒。我哋11个人，个个大只佬去食，冇办法食得晒。咁啊，炒蛇丝啦，椒盐蛇碌啦，咁啊，另外咧就有呢个炸蛇丸啦。咁啊，尤其最出名个润肠糯米饭啦，即系南美糯米饭啦，食到一滴都冇剩。咁咧就个个食得好开心嘅。咁仲有只蛇汁浸鸡啊，同埋蛇汁浸时蔬，都冇办法食得晒咁。咁希望呢有冇辦法過年再搞一次啦。咁嗰次呢都有啲網友臨拉屎嗰晚，因為我預咗10個啫，有個臨時加入嘅。咁而第二個推介呢俾大家呢可以食飯呢，就都擺啲相啦。就係、是、去上水一間，即係佢話食蛇唔爭咗呢幾日都成日嗰度食飯，夜晚有啲嘢傾。有一個海鮮拼盤，如果一至星期五唔好星期六星期日去啊。星期六星期日就争嗰半隻龙虾同埋啲料呢就争嗰啲牛隻肉，所以唔好去。一至星期五8:30后入座198蚊，每人有半隻龙虾打边炉，有一隻带子打边炉，扇贝蚬海虾，系海虾吓，唔系养虾，系海虾，每人有2隻。另外仲有用龙趸、斑头腩，每样斑头腩你知道好大嚿，咁每人有几嚿，咁亦都有圣旨，咁一人一份呢、這个海鲜拼盘，咁我一阵影摆啲相啦，即系我成日都想推介一啲食啦，人肥系有原因，咁希望大家咧，喂有啲情报啦，可以讲啦，价钱抵啊食啊，咁有雪糕啦，咁有甜品啦，有乐天所有产品啦，即系韩国嘅产品，芦荟汁啊嗰类啦，蜜桃汁啊咁，咁有生果啦，咁咧除咗之后咧，仲有个鱼生拼盘、希灵鱼啦，鲍鱼啦，鲍鱼即系刺身啊，咁鲍鱼刺身啦，有呢、這个三文鱼啦。北极贝啦，啊，仲有唔记得咩啦，咁啊睇相啦，咁啊仲有咧一份牛脊肉，咁有港岛生蚝、鸡子呢啲全线有啦， 咁呢就只不过198蚊。嗰啲牛隻肉好厚㗎，但雪花好犀利，你食落口呢好，虽然佢厚，食落一啲渣都冇，好腍。咁如果你另外再要牛肉嘅呢，就係、是、要加钱58蚊任食一位。咁加唔加自己啦，但星期六星期日去呢就大镬啦，冇咗半隻龙虾，冇咗牛隻肉。咁都唔係198。所以呢如果真係要打边炉呢就198啦去啦。咁第二呢就係、是、呢我手头上呢有一啲叫做劳力士同埋帝陀标呢，因为嗰次呢去开周生生，咁上水周生生啦，咁熟嘅，即係好熟，咁呢就去到，咁我成日都去睇标嘅，咁佢呢就我话你做几本啦，咁佢话仲有一扎，咁我话你送晒俾我啦，咁呢有几本嘅劳力士标嘅年鉴最新嘅，咁就繁体简体。咁啊，繁体系厚身好多嘅，亦都有一本咧劳力士嘅价目表嘅成本啦、啊。咁帝陀都有，帝陀就繁体噶啦。咁有几本啦、啊，总唔知咧，所有佢嘅我都扫晒噶啦。如果有啲人上网离开网台咧，买嘢又好，嗰样嘢咧，如果你哋有需要咧，我留翻套，年年我都留一套俾自己嘅。咁咧有应该多几套嘅。咁你哋喂想攞啲劳力士嘅资讯啊？啊嘅配置啊、机芯啊、嘅书咧，系其实好靓嘅，因为劳力士自己出，唔系坊间喺街嗰啲买嗰啲标书可比啊。因为嗰啲都系剪辑呢啲，咁价目表我觉得份就唔俾得你啦。咁但系帝陀啊、劳力士书啊、繁体简体都有嘅，简体嗰本薄啲嘅，繁体嗰本咧就好厚好精美。咁啊，真系要留翻啦。咁如果你哋有需要咧，可以上嚟。咁点解讲闲呢，因为我一个人呢其实有一个宅男嚟嘅。鍾意睇戏，鍾意睇电影，电影即系戏啦，鍾意睇电视剧。咁近期睇一套呢星期日啦，咁除咗去了解蒙古卡巴之外呢，咁亦都睇咗一套几好睇嘅电影，嗰套电影叫做广告牌杀人事件。当一个女人绝望死咗个女嘅时候，有一日佢见到有三个广告牌废弃咗。佢租咗用晒佢所有嘅钱买咗架车，买咗老前夫架车。就我哋做咗三个广告牌，就写咗啲标语俾压力嘅当地警方，希望佢同佢搵出个凶手，因为一个镇仔嘅故事开始。而呢个人因为生活嘅唔如意，那个老公识咗个19岁，所有男人都鍾意19岁喎，呢样嘢话咗俾你听。而佢亦都有个呢就比较发育比较唔系好健全，我哋叫做侏儒啦。咁呢就鍾意佢。咁而呢个老嘅妈妈好火爆，因为心情唔好，个女死咗。一个女呢喺佢出事嗰日呢，俾人奸杀嗰日呢，系同佢嘈完交，佢系想搬开离家出走嘅。咁呢佢觉得佢好有责任，佢要帮佢搵个凶手。咁佢俾压力个警方，而个警方个警长呢，其实佢哋好尽力去查呢件事。喺个镇头，但系真系冇办法配对到好多嘢。咁而最后尾嗰、那个警长原来生咗 cancer， 死咗。咁而呢个人即系呢个女人咧，就全世界成个镇都闹佢，即系个警长咁样就嚟死啦！你搞佢，咁都知死咗，佢死咧就唔系 cancer 死，佢自杀死，因为佢好爱佢老婆，佢想佢老婆永远唔好照顾佢，当佢病入膏肓嘅时候咧，要照顾佢，将佢印象唔好，所以喺佢仲行得走得嘅时候咧自杀，而自杀嘅时候咧，亦都送咗份大礼俾呢个人，呢个死咗女嘅。嘅大礼，但系好多世人唔了解，讲得佢好绝下。咁当其实个主头简单啫，当你绝望愤怒嘅时候，你会做咗啲事令对方更加愤怒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大家就冤冤相报喺度搞噶啦。只有冷静同宽恕嘅心摆咗出嚟，你先至会见到希望。而呢套戏咧，讲佢哋见到希望嘅时候咧，其实冇揾到凶手，唔怕穿桥啦，因为我唔系电影人。咁但系咧，睇到虽然平淡，唔系话剧力好万钧，但系睇到人去到绝望嘅时候，需要一个希望。 同与神同行是互相辉映的，但是那个与神同行是擠你的眼泪出来喊。而这一套广告牌杀人事件你看完之后呢，你会摆一个心度呢是有对人是更加有体会的。我希望我自己会多啲空闲嘅时间睇下标书啦，睇下电影电视剧啦。咁而呢我好多书呢买咗头买咗尾。咁啊希望呢做返一个书客啦，令到自己进修多啲啦。咁而阿荣少呢就今日约咗我，就话呢一个礼拜同我做两节啊体能训练。咁呢就希望我减肥。咁佢问我系坚嘅。我话你只要讲得出嘅时间我就你。咁佢话佢陪我减肥。因为佢呢玩健身嘅亦都系跆拳道黑带教练六段。咁佢讲唔收我钱，咁希望我可以有返好啲嘅身形啦。因为要做求先所有嘅嘢都系因为呢个节目名闲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